中华。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老朋友，首先得恭喜他们啊，他们获得了一个总冠军，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总冠军呢，还得请他们自己来介绍。那么今天请出我们的来宾玉乐队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玉乐队主唱刘斌。 我是贝斯手古胜军。 哎，二位来了呢，首先要祝贺你们获得这个冠军。那是什么冠军呢？来自己说吧。 我们是参加了今年德国瓦肯音乐节 Metal Battle 的比赛啊，代表中国的金属乐队去跟国外30支啊不同地区和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啊 PK 吧，算是。对，然后我们拿到了全球的第一名。对， 其实我应该算第一时间看， 是我们在德国是他们下午3点开的发布会，然后我们就发了、啊、当时应该北京时间应该是9点，晚上9点。 那也就是我正常下班的时间啊， 差不多、 啊、那个时候我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当时我心情很振奋。就是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咱们做乐队这个来讲，照欧洲啊、美洲，包括其他世界这些国家的角度，其实还稍微要晚了好些年的，正经八百算好了晚些年的。然后我能够看到这样一次大奖，打心眼里是真的是开心。然后当时我就想，我发祝贺什么，我怎么弄呢？后来我想，还想来我们节目当中嘛，然后把这份喜悦也告诉咱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告诉大家我们中国有一支特别棒的乐队。首先啊，恭喜你们。再来我就想问问二位，就是在那次音乐节当中比赛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是大家不为人知的地方，你们经历了哪些压力，包括跟别的乐队比拼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一些小的故事，我想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想听一听。 压力来自多方面吧，我觉得从一开始啊这件事儿，因为好像在我们去德国之前的时候 就有压力， 来过咱们节目， 对对对， 是吧？那个时候是拿了中国金属战火总冠军嘛， 对，我算给你们践行了，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之后就是在准备出国的时候，好像感觉什么事儿都不是很顺，就是因为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出国需要签证嘛，我们5个人签证呢，居然有3个人没有过。 哦， 就是在我们临出发大概 头一周 的时间里头，我们都不能确定我们能不能 去， 真的能，对，都不能确定，因为3个人直接被拒签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可能把这个事想简单了，然后呢没等到德国的官方邀请函，我们自己申请了法国的旅游签。因为当时可能大家都说法国还挺好签的，对，签吧，然后就3个失败了。对， 那其实这样挺危险的，是如果真正等了邀请函来之后再申请，因为你2次签证的时间比较紧，他们也可能还给你拒签。 对，但是所以你就只能等邀请函了，如果你不等邀请函，你自己再签 可没戏， 就凉凉了，是吗？ 对，凉凉了。对，所以我们当时就开玩笑啊，说我们离世界冠军啊 就差3张签证。 对，其实这是开玩笑啊。然后后来最终还是等到了这个 邀请函。 然后其实这边就是手续啊，所有的东西，邀请函到了之后都是完整的，所有的事儿都是能说得通的。然后我们就分析他应该没有理由再拒签 了。 对对对。然后拿到了签证之后， 直接递的是德国是吗？ 就是剩下3个人是递的德国， 递的德国， 对。所以我和张瑞欣，我们俩人还无缘无故的跑了一趟法国，就在法国。 你们只能落法国， 对。 然后要么再转，然后再转机德国。 但其实那样并不理想，因为你第一次申根的话，你最好要在那住，因为人家都会知道的。我听说是这样，就是。 所以你们俩是提前走了一天，先在这住了一晚上，然后再赶飞机去德国。 在法国住了2晚。2晚 还行。 正好我是想去看看、那个、 蒙娜丽莎， 就是卢浮宫，对，想去看一下。 哦，在巴黎落的。 对，在巴黎好像是10区吧，黑人朋友比较多那地儿。 那等于说你们这趟出去是 小队小队小队，然后最后在德国会 合吗？ 汉堡会合吗？ 会合的， 机场会合的吗？ 啊，对，机场 ， 因为我们要租一个车，我们直接就是 啊， 机场来办这个东西， 机场集合，然后租辆车，然后开到那个瓦肯小镇，是吗？ 我们之前是在汉堡7月29号安排了一个 Live House 的 演出， 小型演出， 哦， 对，所以我们在汉堡市里还逗留了大概两天 的时间。比赛之前，除了紧张这部分，也做足了准备，是吗？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对于我们要表现的就是业务方面的东西，我们是准备的很充分了。就恨不得说我演出的时长要精确到秒，因为他对比赛嘛，就是说一个乐队大概要20分钟，就20分钟，你不能 超时间。 就是无论你表演多少首歌都好，你20分钟一定要解决问题。 其实也是一种礼貌，对后面的乐队，对吧？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很注重这方面的细节吧。然后，对，然后你要说什么特别惊心动魄的事，那就是在表演第一首歌，可能还不到20秒左右吧，我们放那个 program， 就是工程文件的一个电脑，直接就是因为它在鼓手的旁边，由鼓手来控制，然后可能鼓手在打的时候呢，它整个那个鼓的台会振幅比较大，那个电脑直接就拍在地上了。然后他当时 还在工作吗？ 后来我听说应该那个电脑 在工作，就是没断。 对，那个电脑是在工作，但是他耳机的那个插口和电脑已经分开了。 那哦，鼓手的跟电脑分开了。 对，他已经听不到那个 program 里的声音了。然后 那就靠感觉来了吗？ 对，然后他就大喊电脑电脑，然后就是身边咱们有中国团队嘛，然后有工作人员，有的拍照的赶紧就过去了， 连上了 帮他弄。然后大概他说应该可能这个状况持续了大概20秒左右，帮助他恢复正常，但是他自己觉得哈，过了3年是吧？但是这个情况是， 并不知道， 我们前面4个人都不知道的， 因为你们还能听到。 对 吧， 我们还是在表演我们自己的东西嘛，所以他就说你们四个要是都知道的话，就吓尿了。 好，欢迎乐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 Car Mix 要跟大家来聊聊他们在瓦肯音乐节的经历啊，也还是那句话，要祝贺他们获得了总冠军。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听他们在德国的故事。Once again for the light to the bar. Once again for the light. 快车道 Car Mix， 欢迎回来。今天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玉乐队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玉乐队刘斌、 古胜军， 哎，欢迎二位啊！刚刚听到说你们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放 program 这个电脑掉在地上了。除了这事儿之后，后面就没有什么再有惊险的了吧？ 嗯，没有什么惊险的了。对， 以后就是下次是不是不放鼓手旁边了，或者专门放一个结实点的桌子或台子？ 我还是需要大力胶粘一下。就可能 哦，他们之前很多拍东西的人说我说，大力胶是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东西，对， 什么固定线缆啊，然后固定设备啊，然后固定很多东西都比较好用， 对 啊。说回来，然后等于说有惊无险的拿到了冠军，我这么说的好像挺简单，是叫 PK 三十乐队是吗？ 对对 对，三十个乐队。 但是你说的这一点，我心里边特别感动的就是每支乐队只有20分钟时间。然后其实我们很尊重别人，然后我们准备了完完整整的20分钟时间的这样的内容，我觉得这一点很棒。 我还是挺感慨的，因为在那儿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可能代表不了很多的人，然后其实说中国的冠军，然后人家都觉得说代就是你能代表中国吗？我们当时没想着说要代表任何人，我们就是代表我们自己。但是真正我们要上台之前，比如说啊，真的看那个表，还有10分钟了，还有5分钟的时候，你在那一瞬间心里头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这个 忐忑， 祖国的这种 感觉， 国家的力量。我觉得我在那一时刻，我真正的觉得我要为了中国，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要为了中国摇滚乐在世界面前，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 因为毕竟当时就只有一支中国乐队， 对 对， 是每一个国家的， 每个国家都 只有一支， 每个国家的冠军， 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当时我们就是那一个情况，反正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自发组织的挖坑的小队，是一些咱们中国摇滚乐爱好者，他可能不是御乐队的乐迷，但是他可能喜欢摇滚乐。然后比如说啊，这边有两个人说我今天要去挖坑，通过谁谁谁又认识了三个人，然后说那咱们拉个群吧， 然后就一起去， 可能大概有15到20人吧。当时他们有一个女孩说负责带国旗，然后好像说她的行李全部都丢了，然后还管我们借了一面国旗，因为我们当时买了2面。然后我在底下看到他们5星红旗在那举着的时候，我感觉还是真的挺澎湃， 挺激动的 。 那种感觉就是在异乡，那 他乡遇故知嘛， 举目无亲，然后突然间看到几个亚洲人面孔。 对，而且是我们真的， 就自己的，咱说中文的人，然后那哎，我形容不太来，但我能感觉到心里边特别暖。 对，而且我就觉得，其实是我们看起来在人家眼里，欧美人眼里看起来特别不起眼的这么一小群人，真的当时就在为中国的这个摇滚乐做着一点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当时现场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问啊，就是是不是很多人觉得我们不可能不会有这样好的音乐和状态和带动现场的气氛，他们会有这种惊讶的状态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中国乐队，我们自己觉得啊，评委可能对我们都会稍微的多关注一点吧，因为他可能觉得很奇怪，中国乐队他们觉得很神秘，自带光环那种。 就我之前去过几次欧洲，其实欧洲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们还挺古板的，他们并没有说对中国有一个很深刻和很新的认识，他们觉得东方人要就是那种什么柳叶弯眉的那种，甚至你要是中国来一支乐队，恨不得要二胡什么大锣这种东西上，他们并没有觉得中国可以把这些现在大家都很认可的这些摇滚乐能够去做得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等于说刷新了他们对这个音乐方面，尤其是摇滚乐方面的一些认知吧。 对，我们 特别欣慰的就是这次能树立一个正确的 形象 嘛，对。然后我们自己也是，我心里也是出去的时候都这样想，就是我们到底和国外差在哪儿？我知道肯定是差， 嗯， 也不能说我们这次得了冠军之后就能说明我们真的比人家强，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只不过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那个位置，我们表演了我们的歌，然后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拿到了这么一个荣誉而已。但是我们中国摇滚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们是都知道的。但是通过这一次的出去呢，我真的发现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可能还真的没有之前想的差距那么巨大。我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站在一个欧美的舞台上，面对着不认识这些欧美的观众，我们体面的完成一场演出，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就起码别让人家觉得说中国乐队实在是太差了，中国摇滚乐实在是太差了，我就想能不能改变一下他们的想法，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慢慢的会有更对中国的乐队会有更多的认识， 对，我也希望中国乐队都能多到国外去走， 出去走， 有这个机会的话， 这眼看吧，眼看今年也算过完了，明年应该说还有这样的比赛吧，在国内。 他们应该是今重型音乐引入这个金属战火，到今年是11年了， 11年， 我相信明年一定会还有明年的冠军，就是2019的冠军来代表中国继续参加这个 Metal Battle 的比赛。 我也期待看看明年的我们的种子选手出去会拿到什么样的战绩。 对，还是中国金属加油嘛。 对。说回来啊，就是关于音乐节这事儿，我觉得先聊到这儿。你们是到汉堡，然后租辆车，然后你们从哪个城市回来的？ 阿姆斯特丹。 我想要跨哦，等于说你们去汉堡租了车，然后到这个小镇，到小镇之后，然后就开到阿姆斯特丹返回来。 实际上，对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啊。 还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是为什么要去法国呢？是因为我们计划要去米兰演个出 啊， 然后呢，为什么要去阿姆斯特丹呢？是我们也要计划在阿姆斯特丹有个演出 哦， 但是因为这仨签证都没过，后续计划都无法再进行了。但是我和张瑞星签证过了，我们机票都买了。我们是必须无论如何也要从阿姆斯特丹回， 另外三个位照顾你们了， 对对， 跟你们玩一圈。 对，反正大家的意思也都是、也都是头一次嘛， 对啊， 就是还是集体活动比较好。 一开始想安排一些 来问问随行的怎么样，这套行程还满意吗？ 还不错，阿姆斯特丹非常棒，真的认可。 然后等就中途是租了几辆车， 我们是一辆沃尔沃 V90 和一辆奔驰的一个 MPV 吧，应该是维亚诺吧，我觉得。 是这样，因为你们的乐器都是得自己带吧？ 对， 全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带。音箱不用， 不用 音箱不用， 效果器琴，然后鼓， 行， 没有鼓，就是自己的行李， 然后自己行李， 鼓他们现场用。 对。 也是像鼓手啊背个鼓，我想，但我真的，我想我之前我看到有你之前看鼓手的演出的时候自己要背那个镲片是吗？ 那镲片是要的， 但是国外的 live house 都是他的舞台上都是空的，是你需要准备你自己的乐队除了你的乐器以外，你的音箱，包括鼓，这都是你需要自己准备的。就是国外，据我们这次出去吧，了解国外的 live house 是全是这样。 那鼓是怎么鼓？音乐节的鼓他们是提供的。 对。 那 因为当时在 live house 那个汉堡的那个 live house 是还有当地的另外两支乐队。对，所以 提前跟人家沟通过。 对，提前跟他们都沟通过，然后等于是他们来提供这个设备， 也怕没把人鼓敲坏吧？因为我知道这个鼓的损耗好像在整支乐队里边，就尤其鼓皮的损耗，在消耗还是挺大的吧？ 对，但其实每一件乐器都有自己的这个 损耗量， 消耗这个点。就吉他就是琴弦嘛，鼓就是鼓皮， 还行。那我觉得这应该都还挺好的。这一个行程当中，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城市？ 还都挺，每个城市都有它每个城市的点，比如说刚才我说了法国，对吧？ 法国有几位是应该有两位没有到吧？ 三位没到， 我和另外两位。 然后我们在德国的时候，因为有表演嘛，然后在汉堡的时候有一个表演，然后还有瓦肯的那个，这么我让就起码是吧，让我们很满足的这个经历。然后在阿姆斯特丹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儿，对。但其实 小河、小桥，然后小房子， 全程其实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自驾这一段。 非常担心，因为从来没在国外开过车。嗯， 在德国的高速上面开车还挺刺激的吧？ 挺刺激的， 不是挺太刺激？ 太刺激了。嗯，然后因为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开得太快，最高大概开到180，因为我们那辆维亚诺就是 对，都开不快。 我们是三辆车在一起，还有一个啊，重型音乐那个于洋老师他自己应该是搞了一个奔驰的一个 旅行车 、啊，所以三辆车在一起，可能就也跑不出太快的速度了。 挺好的，因为我之前我头儿他去过一趟德国，他跟我说，他把一辆车开到180的时候，旁边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从他旁边就过去了，当时他。挠挠头，我是不是也应该开得快点？但是咱们日常驾驶的这个适应的速度，也就是在120公里每小时。你开到180，其实我们已经不太能够，不太特别适应了。 对，但是车那么快的时候吧，都我觉得倒还好。但是我是觉得180之后不能再撩了。啊，但是他那个车，我就这，因为我开的是那个沃尔沃那个 V90，还真挺有劲儿的。 他们还能应该往上 还能还能。 我们那辆车奔驰那个就叫180顶头， 大面包就算了。 对， 不过你们那台车应该是主要还是用来装东西， 对，但 是 所有的乐器行李大部分都在我们那个， 所以就不能撩太猛，撩太猛丢了。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见闻吧，就是在高速上面，德国吧，应该是德国那一段碰到了几次堵车的情况。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 礼仪 对他们普及的非常好，就是分三条车道，我就主要说最靠里的一条和最中间的这一条。是最靠里的这一条，它顶着它最左边走，就是停。然后我们中间这条是顶着我们最右边的线，然后中间留出来一个能开一辆车的地儿，他们应该叫生命通道，就是如果、 就是、有急事儿的话，他们就直接从这条路走。 还不是有急事儿，就比如说 特种车辆， 对，或者说比如说为什么堵车呢？有可能是因为前方有 车祸 事故啊，需要救护车的话，或者是什么的，他们 就可以从这条 对。 哦，所以他们不是来车了之后紧急给让，而是说前面只要堵车了，他们就尽可能在中间留出来一条。 对，因为我还 非常自觉的就是这样。 对，我还不太清楚，我说这个哇，他们为什么这样？我还自己分析，后来说啊，他那边贴着那边，我就跟着前面贴，就我是在中间的道嘛，我就贴特靠右，对， 就这样就相对来说， 对，而且他们还提醒我们，就是说，因为德国的属于拉链式通行，就比如说两条车道汇到一条车道的时候，这边过一辆，然后这边过一辆，这边过一辆， 哦、 这边过一辆，对，所以那边就提醒我们说不要为了我们三辆车要挨着就不给人家让路了， 好，那个这个有去德国的朋友，如果对行车方面有什么需求的话，关注御乐队的官方微博，来向他们做出官方提问就可以了。 哎，对，德国的红绿灯是不能右转的， 都是直行加，是圆灯也不能右转， 就是它红灯了，或者 就必须停， 对，必须停，不能右转，只有绿灯才能右转，不像咱们 好多事情只有经历过才能知道。 对。 这趟经历我觉得很丰富，哎呀，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还是恭喜你们， 好， 恭喜你们， 谢谢， 然后也希望咱们后边的演出会更加精彩。哎，过一段时间应该也有巡演或音乐节的演出吧？ 对，在国内还是安排的比较满，九月二十，我们下周吧，9月15号要去合肥有一个音乐节，然后中秋节那一周就是22、23、24，连续有三个音乐节， 十一假期 有三个音乐节，然后10月份我们要去西班牙参加那个 Full Metal Holiday 的表演，然后11月计划是日本东京和大阪有两场表演，对，是我们近期的比较重要的计划。 喜欢乐队的朋友可以具体关注一下他们的官方微博，在微博上面搜索乐队就可以了。 好的，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